此刻为你相伴。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大家好，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找安全放心的家政服务，请选管家帮。月嫂、保姆、保洁、管家式服务，让您家庭后顾无忧。咨询电话95081。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 买包买衣服，换好工作，涨工资， 换工作靠前程无忧。 经典九六九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我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 花已开满就相爱，春风对雨的依赖，我等待为你飞舞的姿态。 的玩笑，我们背对背拥抱，真话兜着圈子乱乱绕，只是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消息，食药监总局近日通告了3批次乳制品不合格，已要求北京市食药监局责令召回，并依法予以查处。2017年7月7号到10号，由北京登山协会、河北省体育局、唐山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2届中国唐山国际健身休闲产业博览会将会在唐山南湖国际会展中心再一次拉开帷幕。作为户外运动爱好者不可错过的年度大展，本届的唐山体博会展出规模达到了15000平方米，比上一届增加了近30%。而在4天的展期当中，来自国内外健身休闲领域的优质企业也将会全面的展示前沿科技和炫酷产品。根据新财富杂志微信公众号发布的2017新财富500富人榜显示，王健林、王思聪父子以1794.3亿元稳坐首富的宝座，紧接着马云的财富也达到了1562.6亿元，而王卫也凭借着1504.5亿元的财富取代了马化腾，跻身了富人榜的前3位。

汽车流通协会数据统计显示，我国的二手车交易量长期处在增幅的状态。相对比之前如日中天，二手车市场，尤其是二手车的电商平台，正在步入平稳的发展期。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梧桐汽车的 CEO 苗刚，一起来听他为我们讲述二手车市场的现状和他们的品牌故事。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全联二手车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兼梧桐汽车 CEO 苗刚，很高兴做客九六九老板说栏目。 作为二手车行业的从业老兵，苗刚有着十几年的行业经验，借着国家互联网加的政策东风，顺应传统产业进行互联网转型升级的必然历史趋势，苗刚带领着团队创办了梧桐汽车。 它是一家服务全国的二手车商的一个叫互联网二手车工具商。我一直是一个二手汽车的从业者，8年前的时候我们公司做汽车金融，然后去大概4年左右，然后从事了二手车的贸易。在这个期间呢，我看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同行还有我们的友商呢，有一些行业的痛点呢，焦虑的不能去解决，然后我们想通过3年前的创业，想解决这样一个行业问题，能够站在二手车车商这个行业里改变中国二手车的生态环境。 苗刚深知二手车人的痛楚和迷茫，还有很多的二手车商甚至都不被外人所理解，改变生态环境其实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即使在前期的创业过程当中他处于亏损的状态，然而抱着对行业的追求，苗刚依然在坚持自己的创业初衷。 我们把我之前的过程叫做做生意，然后呢，现在从2015年开始，我们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在创业中的过程，因为创业是需要煎熬的。我们在这3年内持续的烧钱，然后没有收入，然后呢，还会得到一些行业的误解，这个时候需要我来拿出更大的勇气，来站在这个位置上，能看到更远方。这就是我的创业初衷。就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叫君子谋道而不谋食，这句话一直支撑着我。 提及创业，似乎苗刚先生有很多的故事。他说，经营二手车行业的从业者，因为很少有时间去陪父母、陪爱人和孩子，甚至没有时间去参加朋友的聚会，所以不被家人朋友所理解。但即便是如此，也并不是所有的付出都能够迎来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种种条件下，二手车商常常面临着有车源但资金短缺的情况，这样的环境让他们又着急又无奈，但即使是如此都没有成为他放弃这个行业的原因，反而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越挫越勇。 对创业的过程我是这样理解的，叫痛并快乐着。创业的过程给我带来的快乐远远覆盖了我所有的痛苦。当然我有一点小拙见吧，创业的这条路上根本没有谁能说本质性的成功，而你要享受所有的这你经历的创业的过程，对你的改变，你的人生价值观的塑造，我觉得很重要。 之前有句话叫做人生是一场修行，而我却觉得创业亦如是。创业并没有一帆风顺，甚至面临了各种坎坷和困难。那在采访当中，苗刚先生也给我们说出了他认为的创业者的痛点。 首先说，从来没有谁敢说自己的做企业做得很好，那只是一个阶段，就是在这个此时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互联网这种科技公司跟传统企业有很大的区别，就是不稳定性。当这个互联网企业被投资人追着走，这个时候整个的企业的节奏啊，就会被资本打得乱了。其实很多 CEO 在创业的时候，在初中的时候，他很有这样的情怀的，想改变一些生态环境，想去为社会做出一些有价值的责任感的这些贡献。但真正被资本拖着走的时候，他发现他所有的情怀都是，有句话是这样的嘛，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其实真的挺骨感。 经济理论里有一个假说叫做有效市场，说的是在充分的竞争情况下，该做的事情都已经被做了，而市场的边际状况是没有创造价值的机会的。这个假说虽然听起来很极端，但是实际上却很有道理，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也都适用。如果创业者意识不到这一点，那么他等待的一定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可对于二手车行业，对于梧桐汽车，即使前路很困难，但他们依然在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并且努力的去兑现。 我们的价值观就是把真诚坦率的价值观做到。其实呢，它是一个二维价值观，很多公司都是这样的，当提出价值观的时候是一个口号，但真正的把它实现才是内核。所以说实现价值观很重要。我们的使命就是用科技来改变二手车，愿景呢就是要打造一家被社会信任和认可的互联网公司。 都说创业者大多都是梦想家，其中大多数的人呢也会高估自己的能力和创业成功的可能性。有人做过统计，说初创企业 90% 会在前两年就死掉，能活过五年的就更少了。侥幸活下来的企业，真正能够成长为优秀企业甚至杰出企业的概率则更低。但在最后生存下来的企业当中，大多数都是有着明确的企业愿景，而且不会因为任何其他的元素或者是挫折就轻易的改变。在整个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也看到了苗刚先生对于汽车行业的热爱。如果说二手车电商平台是一抹江河的话，那二手车金融一定是广袤的大海。当二手车电商励精图治的时候，二手车的金融也已经风云再起。我们也期待着梧桐汽车能够在市场当中创造更多有价值和有意义的愿景。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 ha de ser.你会看见，我看见，云看见太阳，今天的大地重复着悲伤，擦走那带不走你的天堂，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擦走那你爱的梦留下，总会有个

把走弯路看成是一种前行的另一种形式和另一种途径，这样的话可以像那些蜿蜒的河流一样，最终抵达人生的目标。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希望你在今天同样能够目标确定，充满正能量。 我是管家帮月嫂妍妍，科学母乳喂养，专业身体塑形，四维深度护理，360度呵护母婴健康，找月嫂就选管家帮，宝宝舒心，妈妈放心。

半，留下回忆般的遗产。爱一个人，看究竟需要多勇敢。伪装爱情的结局，就是更单纯的。 有时候我们不禁会问，这爱情到底是什么？这个世界是孤独又狂野的，也许是爱情给了我们力量，去穿越生命的整个寒冬。如果现在这个时间，你最爱的他恰好在你的身边，不要忘记感谢他所带给你的每一份感动，毕竟我们都将逝去在风里，所以一辈子不长，要好好的守护身边的人。来听一首关于爱的歌曲，来自许巍，爱情。 在岁月深处，你是美丽天空，在生命的寒冬，你如此温柔拥抱我，融化心里的冰雪，这恩赐对我的真爱，如我初见。大海，在这个世界，我孤独又狂野，心中漂浮。没有你，我也许会凋零，也许我会陨落。你的爱给我的信息，宛如我初次沐浴在高原灿烂阳光里，一直穿透心。 爱。

点，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